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 我有啲怀疑佢冇电，望一望先。 咩啊？ 哦，你有三粒电。 佢次次都有三格噶，屌啊老母！之后无啦啦就会冇捻晒啊！呢啲先得人惊啊！ 咁啊，系咪你用嘅电嘅水平比较低一啲啊？ 喂，已经用金霸王，即系除非有出核电啦，即系有啲三 A 电消核能嘅，你话俾我听，咁我去买。 我觉得应该要买嗰只。 唔係，我試過用啲叉電啊，仲衰。 哦，叉電係即刻跳噶嘛？ 啊，係咩？ 佢個特點係咁啊，冇電即刻冇啊。 係啊係啊，冇電即刻冇噶啦。 因為叉電係 1.2 啊嘛，啲電係 1.5 啊嘛。 係咩？ 係啊。 唔怪得知我上次有粒叉電落去話冇就冇啦，真係話冇就冇噶咯喎。 係啊，因為佢個電杯未見人，咪即刻玩完。 哦。咁啊， 喂，談咩？ 談咩雙體嘛？你 談雙體啊？有咩講啊？ 你有冇試過雙體？ 我冇啊，你咧？ 我冇試過雙體，因為冇人會同我雙體啦。第一，屌你老味，要得雙體嗰啲都係三尖八角噶啦，屌你！即係話說，而家近代即係都好多呢啲雙體公司啦。同埋你睇下而家電視節目都做緊嗰啲咩求愛大作戰啊，即係雙體嘢啦。咁點解你需要喺一個自由市場裏邊，要喺一個特定嘅情況裏邊，將一個股票對等去俾大家睇一睇、困一困，咁啊證明一樣嘢就係、是。你個人都好撚老撚土即係點解我咁講呢？一個人生活喺呢個世界上面，呢、這個世界上面有兩個性別係好公平嘅，一係男一係女㗎啦， 或者鴛鴦都有 鴛鴦啦。咁你唔係男係女嘅時候，你生活幾廿年冇可能你唔識啲朋友㗎，即係冇理由你唔識啲異性朋友㗎。喺異性朋友當中，如果你真係掂當嘅話，一定有拖拍㗎。即係你個人好撚老撚土，即係除非你真係老撚土嗰個階段，係連人哋見到你，咦咁樣咯。即係通常要相睇嗰啲都係咁。 都唔係喎，我直頭見到有啲朋友令人咦嗰啲都會有， 咪係咯， 有一個伴侶喎。 咁所以呢啲係仲衰過咦啊嗰啲咯，屌。 咁啊真係踢腳啦。不過講得即係咧好得意。我有個朋友啊，啱啱上個禮拜陪佢相睇。咁啊個 friend 咧係。开名都冇所谓，佢系 DHL 嘅高层嚟嘅。 男定女啊？ 男。 企 理。唔算靓仔啦。 整齐咯。 但系整齐咯，即系你谂下，做得高层着衫都有啦。 总之整齐咯，即系你唔好期望啲咩特色，但起码整齐见到人先。 跟住咧，然后个即系做人都几好嘅，即系个人性格几好嘅。譬如话平时叫。即係食啲玩嗰份咧，呢啲都唔慳錢嘅，即係都叫做係都會肯 俾嘅， 肯俾嘅。即係你譬如話你同佢一齊嘅時候，你唔會擔心話自己。 我想話啲高層幾錢個月㗎呢啲？ 我諗四五萬蚊咁樣咯。 係 咯，中層啦，都唔係高層嘅。 係 啦，即係啲 project。 四五萬叫高層啦，而家。 manager 咯。 中層你知唔知幾多錢人工啊？ 兩萬零蚊啦，係咪啊？ 皮靚嘢 咋？皮靚嘢嗰啲叫下層。 唔係啊， 你應該喺中層裏面咧，你要再分究竟有中層、中層嘅 upper level、middle level 同埋 lower level。 好撚奀㗎啦， 係，跟住然後咧，咁啊去食飯。咁嗰條女係邊個嚟嘅咧？嗰條女咧就係啲三甲港姐嚟嘅，真係三甲裏邊啲港姐嚟。 咁堅？ 其實我唔識佢嘅，因為你知啦，細佬唔睇電視。 唔係，但係係今年定係以前啊？ 總之係無線嘅港姐啦， 即係總之以前過興嘅， 係係過咗去啦，即係啲落選港，即係三甲算唔算落選啦？三甲港姐啦嚇，都 佢會唔會要求你住貝沙灣啊？呢樣 好企你嗱， 即係咧喺個麥嘅時間，我即刻俾張相俾阿護士狗，而家係咪錄緊音㗎？ 錄緊音嘅，唔係佢會唔會係要求佢自己係住緊貝沙灣啊，或者係住緊嗰啲屌你老尾獨立屋啊嗰啲嚟㗎？ 你講條女 係啊？ 都唔係嘅， 即係肯定唔會係住公屋啦。但係你話四五雞嘢，你老友嗱講真一句啊，屌你！即係我哋都係咁嘅人工，咁啊牛牛即係仲高過我，我覺得即係會即係會唔會係預期之外？睇下先，我睇唔到個樣嘅屌，摸下眼鏡先。屌你老尾，而家老花啊，狗護士真係慘。我企你嘅個樣，不過唔識佢係邊個。 隻波幾大啊？ 都唔識佢係邊個嚇。 我都覺得幾正。啲观众冇缘分啦， 咁啊， 骑嚟啦，即系你都觉得佢就算唔系港姐，你都觉得佢系 O K 嘅啦。 但系点解需要要相睇？ 我都唔明喎。嗱，佢咧，嚟嘅时候咧， 唔系你去边度相睇先？第一，我想问个， 我哋去咗有一间喺铜锣湾上边有一间叫伊河烧啊。 唉，我食过啦。 系咩？你记唔记得你几钱埋单啊？ 鬼撚到阿媽咪。 係，即係咧嗰條女咧，我聽佢哋講咧話揸。 三條友要唔要兩皮嘢啊？ 食飯？ 係啊。 咁啊唔使，幾千蚊啫。 哦。 咁然後咧？ 唔係你食幾千蚊係好 casual， 即係 好 casual， 好 casual。係啊，食完之後咧 唔飽咯。 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我同我 friend 話：喂，咁撚貴嘅。 啊。 不如麥當勞食個餐。 唔得啦！依學燒魚，你食呢啲嘢 唔得唔得唔白，冇兩皮嘅，唔使咁貴，幾千人咯， 唔飽咯。如果幾千人嗰啲咪 咁，然後咧講埋個故仔先啦，好笑噶。跟住然後咧就個女仔嚟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揸架寶馬嘅。咁咧傳說啊，我唔知啦，我個 friend 話我聽啊，佢話嗰架寶馬都成百幾粒嘅咁樣。咁啊住半山噶啦，即係總之係有錢噶啦嚇。 咁使乜雙皮咧？ 其實咧，原來咧就係咁啊！呢個世界咧，中間咧，譬如我哋啲中游分子比較簡單。原來最窮同埋最有錢嘅，其實都好難揾伴侶。你跟住我哋嗰日食完嗰餐飯之後咧，我 friend 就即刻講啦，佢話：喂，唔得啦，唔通一個月同佢食一次飯咩？ 啱啊！ 係咪？搞唔掂，即係大家雖然呢個觀念好老土，但係竹門對竹門， 木 門 對 木 門。啱啊！ 我另外個 friend 就提出一個觀點，佢就話。唔会嘅，人哋都已经系有钱啦，佢唔会需要，佢唔会拣一个中意有钱嘅男仔嘅。我话唔系拣一个有冇钱嘅男仔咁简单，系你要同佢一齐生。 啱啊啱啊。 喂，大家讲真，一个四张都嚟紧啦，条女都三张几啦。 啱啊。 头先嗰条女都三 张 几噶啦。 知。 即系你而家拍拖唔通仲谂住同你玩一夜情 啊？ 梗系咁过人世嘅， 啱啊， 系咪先？即系 相得睇唔会玩一夜情啦、 啊。你而家讲紧去食餐饭，咁都咁嘅钱上落啦， 啱啊！ 你边有可能话即系一个月同佢食两次饭咧？ 生 活冇可能，生活唔到、 啊，即系大家生活好。 个女仔好好咯，出到嚟已经系冇乜点样噶，即系着件普通烂鸠 T 恤。即係唔算話好靚，即係好睇嘅，企你嘅，咁啊膊頭呢度露有兩個窿仔咁樣啦，跟住著條 casual 短褲，著對涼鞋咁樣嚟，即係你完全。 但係你個伊河燒食咧，屌你！ 咁啊，仲要嗰個地方係佢叫佢添，即係嗰個女仔叫佢添。啊，跟住然後咧，咁啊打出去啦嚇。 佢嚟講，佢講冇嘢咯。 係啊，佢冇俾錢，佢冇啊。咁然後 佢咪狂叫啊？ 哦，又唔係喎， 係啊， 即係其實人哋都係諗住同你食啲即係食簡單嘅燒鵝雞翼啊！ 屌你啦，嗰度啲燒雞翼貴撚到阿媽唔認得啦，仆街！ 最慘係咩咧？食燒鱔啊，即係一啲好似波板湯咁樣。 屌你，嗰條鱔新鮮嘅，話俾你聽，湯嘅時候。 我唔覺得係咯，即係其實我唔覺得佢好渣，我又唔但係唔覺得佢。 嗰個好食，但係嗰個好貴啦。 好貴，即係同埋唔會覺得佢好多花神。 唔會㗎，嗰條燒好簡單嘅，因為燒冬菇啊咁撚樣啫嘛。冬菇、雞翼、豬串、雞肉、 雞軟骨。 总之你 猪牛脷， 猪牛脷、牛脷啊、猪啊、牛啊嗰啲咁嘅嘢，捻屌嘢咯，屌！ 鸡脯鱼肝，咪烧白饭鱼肝咯，最奇咧就系、是。 我唔敢食啊呢啲。 啲白饭鱼一饼嘢咁样咧。 我唔敢食啊。 系咩？ 鸡脯鱼肝我唔敢食啊。 跟住然后咧，跟住我就其实咧，我嗰日都喺度谂啊，我个 friend 即系我个 friend 系啲中层人士啦，佢点解搵唔到咧？搵唔到一个伴侣咧？我哋啲朋友都覺得啊，呢條友可能真係眼角太高。後來我了解一下呢件事嘅時候咧，即係人咧，即係會被過去困擾。佢曾經咧就曾經發生過一段愛情。就話説喺佢年青嘅時候咧，就喺澳洲嗰度讀書。咁某一次咧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邂逅咗一個女子啦。咁其實嗰時候佢都係未同女仔拍過拖嘅，咁佢讀書嘅時候都係講緊中學時代啦。咁嗰個女仔同佢邂逅之後咧，喺假期嘅日，喺暑假有一日咧，炎炎嘅夏日咧，嗰個女仔上咗佢屋企作客。咁阿爸阿媽咁啱喺廳，佢邀請咗個女士入房啦。咁揸波咁樣。咁我話你做咩唔駁佢咧？佢話：誒阿媽喺廳度嘛，點駁嘢咧？咁樣。咁再加上佢因為冇性經驗嘅關係咧，所以咧佢又唔敢去到咁激進咁樣。咁啊，故事完咗啦。咁然後咧，到佢再翻去澳洲嘅時候咧，個女仔咧咁啱佢又要出國去澳洲。點解佢哋兩個認識咧？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女仔咧需要去澳洲，想攞一啲資料。就啲朋友話呢個朋友咧，佢係即係 A 君咧，佢同時又係去咗澳洲讀書嘅，大家去同一個地方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個朋友咧就你知啦，即係嗰個波未仲留喺個手板之際，佢已經飛翻過去澳洲而當佢去每翻去澳洲嘅時候咧，每聞到自己手板嘅時候咧，佢就感覺到個波嘅温暖。咁於是乎咧， 佢就喺個女仔咧，就喺嗰、那個好似我唔知個距離係點啦。總之一個喺 A 城市，一個 B 城市咁樣啦。我 friend 咧決定用咗佢喺嗰個澳洲有嘅零用錢啊， 買 就買咗一張車飛。本來佢係有機票咧，即係有經濟班嘅，就飛過去嗰個城市度揾嗰個女仔。 但係佢買啲最貴嘅即刻飛。 但係因為冇啊，冇機票，即係即刻買唔到，就買咗張 business class。佢嗰時候話俾我聽係大概2000蚊澳紙咁樣啦，咁你可以計到啦，即係咁你成百。 萬幾蚊 咯，咁你一個學生嚟講，講緊已經係已經攞曬佢所有錢。佢話佢老豆老母俾佢，佢成副身家就懟曬落去，就買嗰張機票，為咗過去見嗰個女仔一面。咁然後咧， 去到見到人哋有男朋友， 唔係去到嘅時候咧，嗰個女仔對佢出奇咁冷淡。咁唔知點解啦？ 梗係啦，懷疑性無能啊！嗰日見到你成日揸幫唔屌。 嗰啲唔知道啦嚇。咁然後咧，翻嚟之後咧，冇幾耐咧，個女仔結咗婚啦。咁咧佢對於佢自己，佢為自己留下咗一個好大嘅創傷啦。 咩創傷？ 佢咁人哋有創傷，所以我哋你留心，我有個諗法就係佢為佢自己留低咗好大創傷，並唔係你為佢留低咗創傷，係咪先？所以佢有咩創傷咧？基本上我同你係唔會明白嘅。 啱。 咁但係咧，佢就受住呢件事困擾咧。佢一路都唔拍拖。 咁撚黐線，會唔會真係性無能噶？嗱，我話俾你聽，嗰條女入去除咗揸波之後，可能幫佢打兩嘢。哇！屌你出咗，一係就咩咧？哇！屌你老母咁撚細碌嘅，嗰條女結婚之前想試下啲大碌嘢啊！ 跟住然後咧，但係咧呢個男仔咧就怯於咧一個問題，就係咧。其實身邊都差唔多四張嘢都嚟啦，你身邊啲人咧 都四張嘢咯， 都係俾啲壓力你噶嘛，即係話喂你仲唔拍拖嘅，介紹女俾你識啦， 即係介紹仔俾你識。 咁啊，佢又因為本住佢自己係個正常嘅關係咧，咁佢每次都會去參與呢啲咁嘅場合嘅，咁但係每次參與呢個場合之後咧，就有呢件事個咁過去噶嘛。所以咧，我覺得好得意嘅，而我又了解到。其實咧見過幾個噶啦，即係佢每次去嘅時候咧，我都係去做食客咁啦。 喂，但係都係好叻喎，佢可以識到呢啲三甲港姐。 三甲港姐，哦，有另外一個朋友介紹嘅。係 啊。 嚇，我哋有另外一個朋友做嗰啲喺銀行度做 I T 嘅。咁然後咧就咁啊，原來其實 都追唔到呢啲。 香港都有幾極化嘅，即係你其實女仔咧太叻太有錢其實呢啲嘢都係，除非你唔俾人知 道。啱啱啱。 係啊，即係你譬如話其實咧嗰日咧，如果大家醒目啲咧，可能唔好約喺嗰啲地方，譬如話去太平館咁樣咧。 冇得走㗎，筍哥，我話俾你聽，我有個老友買手提電話嘅。咁、那個老友咧買手提電話，係買呢個牌子嘅手提電話。咁有一日咧就喺即係中環店嗰度有條女又空入嚟，咁咧就瘋狂問，即係問人哋點用點用。咁我。老友嗰啲拍檔同佢講：喂，星星客啊，乜叫星星客？即係打老粒星星嗰啲閪客啊！屌你，就閪客啊！即係唔係第一日啊？嚟問呢啲嘢，你唔識用唔好撚買啦！你再唔識用上網問人啊嘛！屌你老母，你問我把閪咩？咁咧嗰日就黏撚住我 friend 狂問。咁局冇撚計啦！屌你知喺呢啲鋪頭賣生果電話呢啲笑容可掬啊！你唔係我屌你老母啊！你都要笑好似講屌佢老母啊！咁啊俾條女遊論咗差唔多半個鐘頭 ，OK 咁算數啦。半個鐘頭之後咧，即係遊論完之後諗住放工啊！哇！屌你見條女衝入嚟，我個老友嗰啲同事醒啊，做乜咧？嘣一聲作鳥獸散。咁我老友走唔甩啦啦，一望望谂住佢，即系等于你入樽咁捻样，一秒准入正。咁佢嗰条女醒啊，闩门噶啦。咁你唔通话系咩？小姐有咩帮唔到你咧？咁啊，再俾佢游轮咗十五分钟啦。游轮完十五分钟之后，我老友都喺我喺面噶啦。咁、那个女仔讲一样嘢，你都帮我好多，我请你饮杯嘢啊。咁我老友已经话唔使啦，唔使啦，唔饮唔饮。我都喺楼上做嘢噶，我听日来揾你啊！我老友真系打捻就提唔捻系嘛？听日有到我，我听日放假，咁个女仔咁啊后日喺度噶啦系嘛？咁个老友已经屌咁样屌一声噶啦，咁之后咧后日咧真系嚟揾佢， 一入到嚟，佢同事已經醒噶啦，哇！屌你揸兩張快樂，屌你！你知嗰啲碎步咧，即係你喺間公司度唔可以急步離開現場噶嘛？你只可以碎步好似鬼魂咁飄開現場。我唔知你試過未？我做呢啲好撚快啊！咁佢側邊嗰啲人咧碎步咁樣遊雲走撚開曬，得我老友喺度。我老友哇！今次行得撚嘅又係我。咁咧個女仔咧就又問完佢之後就話。你食晏未？好啦，食咗。咁得啦，咁啊，拜拜啦。问完放工又嚟仆我老友，我话、你真系抵捻死。原来个女仔真系请佢食饭，今次又唔系问嘢啦。咁请佢食饭之后咧，就开始拍拖。咁开始拍拖嘅时候咧，嗱开头咧就系咁，去边啲食咧？呢间嘢附近咪有间美心开嘅嗰啲 food court 咁嘅，即系。 IFC 我 睇系啊系啊 系咩？有美心咁咩？对面 美心开嘅，但系就唔系安美心个名嘅咧，喺嗰个 Starbucks 斜对面嘅咧，唔系 Pacific Coffee 对面噶。 唔知啊，继续讲。 咁咧就开头喺嗰度食嘅，咁啊食完之后咧，我老友第二餐就话啊，不如去间好啲嘅啦，好啲嘅系咩咧？楼上嗰间正豆咪叫好啲咯。咁啊啊！我老友，屌你買呢啲電話唔係好多人工 嘅 啫嘛， 都唔係少嘅。 啊，咁你食一餐正豆都好撚正豆噶啦，大佬。咁佢已經覺得好食噶啦，我老友。咁後屘條女咧就即係同佢打得火熱嘅時候，露底啦。原來條女做咩嘅咧？係賣嗰啲古本，即係以前咧就係做一啲嘅嗰啲棋，即係賣棋子啊，賣棋盤嗰啲嘅。咁咧做完之後咧，覺得揾唔到食，就自己出嚟咧就搞一啲私募基金咧，就賣嗰啲古玩啊、油畫啊，即係集一筆錢之後咧就買呢啲咁嘅嘢。咁啊揾得係好多嘅。咁啊去食一餐 buffet 都講緊幾千蚊上落嗰啲。 香港有邊度食 buffet 食到幾千蚊 嘅 ？W 酒店。 哦，咁犀利㗎。係 啊。 點解一個人喎、 啊？係啊，二千幾蚊啊！真係食魚子醬啊！屌你開啲東皮翁你飲㗎。 係啊。 任飲啊，東皮翁 哦 啊，魚子醬真係堅一， 咁佢係咪全香港最貴啊？嗱，已經 好似係啊， 因為冇 有第二間喺嗰個阿寶寶龍啊，嗰間富豪酒店喺中環嗰間叫咩啊？中環嗰啲富豪將喺嗰度結婚好低調嗰間酒店咧， 四季 唔係唔出名啊，兩個字麗乜鬼嘢啊？麗絲啊？好似係咪麗絲酒店啊？ 唔識喎， 唔出名嘅嗰間酒店。 龍寶啊，你講 唔係？在上啊嗰、那個乜半山立法會附近嗰間咧， 康榮 係咪康榮？唔係好細間嘅咋？ 立法會附近 係咪立法會附近？ 哦 ，Ritz Carlton 冇咗啦，去咗咩啊嘛？去咗天際一百嗰度啊嘛。 係啊， 係啊， 係咪嗰間啊，老婆？ 麗絲係啊 ，Ritz Carlton 係麗絲。 Ritz Carlton 麗絲啊， 冇咗啦！哇， 佢成日喺度食嘢嘅， 食到咁貴啊！嗰間嘢要 嗰度麗佢。嗰度食嘢咪會貴啲咯，咁啊，即係係啲精品嚟嘅，全部都係食精品，就唔係食嗰啲咩魚生啊之如此類嗰啲啊，食啊食精品咯，咁啊，所以咪收得你貴咯。咁我老友話，大家有個紅隙啊，因為真係要生活，嗱條女唔細， 嗰個唔係隙，溝紅溝簡直係， 因為嗰條女唔細噶啦，拍過幾次拖，佢話即係乜男人佢都見過，好人渣佢都見撚過，但係好似我老友呢啲咁純品青年，佢又未拍過。即係大行老闆啊，屌你咩賣石油嘅狗閪，佢都拍撚過。即係用嘅手段無所不用其技，佢都見撚過，幾有錢佢都見撚過。但係佢揾我老友拍都係拍唔撚掂咯。佢我老友舉一個例子，佢話嗱，譬如有時食飯，佢又好中意去SOHO 嗰啲小店度食嘅，佢話一兩餐我都俾得起啊。屌日日點搞啊？佢話嗱，阿九護士你都唔係唔知我為人啦、啊，屋企啊住居屋公屋啊，佢話我係公屋嘅住，食你唔係大快活大家樂，一係就買餸翻屋企食噶啦。 係咯，麥大美啦， 麥大美啊， 麥當勞 大 快 活 美 心。佢話係食呢啲咁嘅嘢，你帶佢去食一兩餐，佢咪覺得有趣咯，再食係又係面。佢話第二，你帶佢去買餸。買啲咩啊？佢話你翻屋企玩煮飯仔，阿爸阿媽又喺度。你翻佢屋企玩煮飯仔，佢工人喺度，唔使你煮。屌你！佢話個鴻溝其實好大嘅。譬如佢講個例子我聽，佢話有一日佢戴隻手錶、戴隻卡地亞嗰啲啲咩 鑽石錶， 十鳩幾廿萬。咁佢啊，即係就同佢講，佢話其實人啊唔使咁多裝潢之類。咁唯一呢啲又鬧交。 即係因為大家出身係好唔同喎，即係你好難同佢一齊生活到。即係佢話大家係感覺到生活唔到喎。譬如去旅行，佢話我咁耐坐火，即係佢話坐火車去旅行。咁我老友梗係話正啦，嗰陣時同佢去歐遊，即係嗰條女包。咁佢話：哇，好喎、啊，歐遊火車團！我哋諗嗰啲火車團就孭撚住個背囊喺上面吹下口琴啊，食煎蛋出窗，我屌你個老母啦咁樣。咁啊，著拖鞋嗰啲原來唔係啊，係佢嗰啲火車團係嗰啲咩 GTV 嗰啲，原來 GTV 有嗰啲咩嗰啲咩歐洲之星咧，原來有first class 嘅喎。咁first class 係真係即係好似商務客位啊，或者係嗰啲頭等客位、頭等客艙咁，即係服務得你好周到。咁我話嚇係咩？我飲住嗰啲火車團，可能仲燒緊半柴油、半蒸汽嗰啲火車頭啊！屌你，去到嗰啲攤仔嗰度，屌你老味閪，落車又食兩條熱狗，佢唔撚係啊！狗嘅事，牛扒有得食，睇你要咩 grade 嘅就嚇咁撚樣，唔啱玩喎呢啲。 喂，真係呢啲，所以喺我哋歷史裏邊有個詞匯 啊！ 你有冇聽過有個詞匯叫階級朋友啊？冇咧、 啊， 階級敵人啊嘛， 啊 有階級嗰啲梗係敵人嚟啦、啊，你想同我敵人拍拖嚇？呢、啊啊這個梗係冇可能嘅。 因為開始咧、大家感覺到大家嘅生活方式唔啱、嗯，即係真係唔啱。因為嗱，譬如我哋去到歐洲要解決問題嘅時候，我哋就諗辦法，佢就唔係諗錢銀，即係用錢銀就可以解決到有啲嘢。譬如住係住得好好啊，玩又玩得好好，但係就冇咗種真係兩個人。浪荡嗰种嘅味道咯，譬如我哋会有噶嘛，系嘛？即系我同你去旅行就可能真系好捻浪荡啦，啱唔啱先？屌你老味，食都冇捻得食，佢又唔系喎，同条女去旅行系谂住今日去巴黎系食啲咩好嘢，同埋去食啲咩贵嘢。 应该是边一间份子料理、 啊？啱啊！屌你老味，我哋嗰啲唔捻系噶，街头睇下垃圾仲有咩执嚟食先，屌你！即系。咁我老友拍咗一陣拖咪離開咗，因為佢已經唔係揾一夜情，佢哋兩個真係嗱，我老友啊三十幾啊，個嗰條女又三十幾，真係諗住揾老公，點做你老公啊，大佬？即係人佢又帶出嚟見朋友見唔到啊！你見我啲朋友，屌你，你又揸名車，佢真係揸名車，我又揸咩名車？佢又揸嗰啲嗰個叫乜鬼嘢咧？蓮花揸架蓮花嘅跑車，綠色嘅，佢話。佢又揸架蓮花，我啲老友屌你最叻嗰個都係買架 Volvan， 屌你老味閪！你唔好話喂好啊，一齊去蓮花轉，屌你啊！冇計啊，大哥，平時逼地鐵、逼車、逼船，屌你老味！你話車我翻工，屌你醜鳩怪啦！你仲衰添，你喺半山區揸架車去沙田車我翻工，我不如自己搭車我撚過啦，屌你！咁第一樣嘢係咁，第二樣嘢你衣食住住嗰啲，屌你！即係你一兩日請佢翻公屋坐，佢咪覺得好過癮。屌你老味，住多兩即係請多兩次，喂去第二度坐啊！ 因為我個老友講，即係話女，即係點講啊？即係女仔咧，如果係真係有錢啊，大家閏秀 啊， 佢揾男朋友咧，其實係好難嘅 啊。 因為你同時喂大佬又要有錢 啊， 仲肯同你結婚咯。 啱啊！ 喂，大佬有錢，我梗係燃燒嗰人只喺我肉體身上邊啦、 啊， 即係幾時輪得到你啊？ 啱啊！ 即係你，即係我有錢，你又有喎，我唔通睇你台戲啊？ 啱啊！ 你咁撚有錢養大你啊？你嗰啲咁嘅氣焰啊，你估咁都容易 啱，好、啊、難頂啊！ 忍得到你啊，同時我又要係咩喎？我又要係我又係咁樣長大噶嘛，大佬。咁究竟你湊我定我湊你啊？定係自己人包幾條仔翻嚟自己湊對方？ 即係等於阿邊個啫嘛？阿 Banda。金屎坑嗰個叫邊個？即係個廁所係金做嗰個律師叫咩名啊？ 金屎坑啊，周啟邦 啊，周啟邦夫人，佢曾經做過一個節目，即係訪問過佢。佢兩個都係大家閏秀出身啦嚇。個男人係公子，個女人係即係香港嘅名門望族。原來佢兩個牛津讀書嘅時候，每個人啊都帶兩個工人。屌你老味！佢话佢嗰阵时讲啊，喺妇女新知讲啊，你哋拍拖嘅时候系咪好浪漫？唔系啊，原因就系工人跟住我哋吓，系嗰个主持即刻打捻咗个突话吓，佢系啊，我哋两个读书嗰间宿舍都有工人房。屌你老味！嗱呢啲咪真系大家真系名门望族咯，两个工人凑呢个读书啊。 嗯，所以你话阶级呢样嘢咧？嗱，呢啲就太遠啦。但係你就算好似係我老友上次嗰個食個飯咁樣啦、 啊， 即係你譬如話，你可能食開都係幾百蚊嘅、啊，你突然間要同我幾千蚊嘅食飯， 啱啊！ 冇，就係講個晚餐啊。雖然個女仔好 nice， 好大方 啊， 即係咧誒，講緊我哋在座嘅時候咧，又講、啊、即係幾條馬路，又講有微笑話，咩都有啦嚇。咁、啊啊、樣咧就佢都係哈哈哈哈哈哈咁樣保持住一個。一個， 但我想問下，你同佢相睇，帶埋你去，咪你咪做咗電燈膽咯？ 哦，唔係，其實就咁嘅，有介紹嗰個介紹人， 哦， 介紹 人嘅， 哦， 啊， 男仔再加嗰條女，啊、即係三男一女啊嘛，係啊係啊，咁、啊啊啊、樣咁啊，你知啦，都要講下，即係都要講下嘢啊。我其實嗰日本來又諗住唔去嘅，點解？我嗰個著衫同今日差唔多啦， 哇！ 件衫由白色變黑色咁樣咯，著、啊、翻同一對拖鞋， 唔撚係嘛？ 然後我話 佢有冇講喂送嘢後樓梯啊？ 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佢話、啊、喂阿筍哥一齊去啦！ 哇！你咁撚樣？ 因為我話唔掂喎，今日心情唔係幾 好。你又喂大佬服裝唔掂，大佬人字拖短褲爛 T 恤，不織布袋。 跟住然後誒，唔係我嗰個真係布袋嚟 啊！ 跟住然後嗰日佢話一齊嚟啦咁樣，我心諗我老婆啱啱去咗大陸做嘢啊。咁啊，夜晚冇咩做，咁啊陪人食下飯。 哇，好失禮 啊！唉，失禮都冇做，冇所謂。 啊， 即係咧，最慘就係冇錢啊！你知唔知啊？ 唔係嗰餐冇計啦，局人哋請你，見撚多餐牌自己俾唔到啊啲。 唔係有夾錢啊，夾緊幾嚿啦。 係啊，屌你真係面青啊！ 哇，真係好，但係真係覺得好傷痛啊個感覺，真係咁樣食餐飯真係。 我話俾你聽，阿 TBS 請過一次去捉女波啊，係咪捉女波啊，老婆？醫女波啊，食牛肉。我睇兩條餐牌，我真係，即係你諗下，我食飯都係一個屌你俾嘅人，我一見到個餐牌，塊面嗰滴汗好似小豬 咁嚴重。 係啊， 捉女波有幾貴咧？ 即係咪好似頭先你嗰啲講嗰啲咯？ 哦，食咩㗎？ 食牛肉嘅， 燒牛肉。 乜日本嘅和牛咯，專食。 哦。 但係就真係佢爭住俾錢咯。 咪即係所以你調翻轉，你問我嘅，即係我夠唔夠膽去溝條咁嘅女咧？即係自細細路都冇咁嘅本事，係啊，即係 同埋呢啲講真一句啊，佢同你發生一夜情，佢可能佢肯添，但係你話繼續拍都拍唔到噶，即係你話喂我要搞佢得唔得？得佢真係俾你搞，但係你話。繼續拍拖落去得唔得咧？損耗自尊啦、啊，屌你！ 係啊，你分分鐘即係已經少啦，仲要磨蝕啦。 啱啊！嗱，我舉個例子，佢同你講：喂阿狗啊，不如今日上嚟我屋企燒嘢食啊！你住邊㗎？冇住咩咩山道一號，屌你！我同你去邊啊？搭 van 仔上去啦！ 哦，系啦， 屌你老咩咪搭 van 仔上去。 我試過啦，嗰時候個、有個 friend 啊， 以前做雜誌社嘅時候咧，揾我去幫手影相 啊。 咁然後咧就 你仲要問人喂 van 仔邊度落嚇你搭 van 仔嚟 住喺谷 啊 谷柏道 啊唔識啊 總之半山啦 啊 即係 van 仔四點鐘之後 van 仔唔上得㗎 嚇 係啊 咁撚樣㗎 所以你只可以搭的士 啊 谷咩谷柏道十 X 號咁樣啦、啊、其實我記得嘅 啊 跟住然後咧 唔係佢邊度 block 咗你啊啲 van 仔 唔准上啊總之係唔准上啊 van 仔係唔准上嘅係啊。 啊 咁然後點樣搏啊？即係我諗係規矩，佢哋自己識唔上噶啦，上去俾人報警噶嘛。可能成條路佢哋都埋氣狀噶嘛。 哦，明白。 跟住咧，然後咁啊去嗰度影相，即係你去到人哋屋企，哇！大佬，即係屋企望入去一望無際嘅。 嚇！ 左手邊有個泳池，跟住然後 屋企裏邊係啊，獨立屋嚟㗎。 獨立屋嚟嘅。 啊！ 叫得一個 number 嘅，通常都係獨立屋㗎啦。即係我屋企係一個號碼。 我屋企都係一個號碼，屌你木屋啊嘛！屌你三十三號啲木屋啊！屌你。 跟住然後隔離有泳池，然後咧有個賓妹喺度燒緊嘢食。嚇、啊！係啊， 燒俾你食嘅。 係燒俾你食嘅。咁、啊、我影相，我做嘢啫。咁佢又扮曬招呼你咁樣。唉、 啊 哎，真係。即係你入到去嘅時候咧，都唔好講咩。你做，你就係做嘢。你個。个心态都唔健康 啊！个自尊被人降得好低啦。 你唔明啦，你唔明点解呢个妆环咧，其实可以降低你嘅尊严。因为嗱，第一我入去又唔系偷又唔系抢，我又唔系攞你嘢 啊， 我入嚟做份嘢啫，系咪先？譬如话你去整冷气咁样，你去间屋个人哋啱啱系有钱人家，你入队会唔会自卑噶？ 啊，都会噶，人就衰，最衰系人比人。 即系原则上你系你根本就冇得同佢比，你比乜春啫？系咪？咩比较咧？ 譬如話你做到五下掌上下嘅，人哋做十五下嘅，你會覺得哇你好犀利，咁你翻去仲諗住挑戰下啦。喂大佬，你做五十下嘅，人哋係一秒做五十下嘅。 喂，兩回事啊！ 你唔需要同佢比，因為你覺得根本兩樣嘢嚟嘅，係咪先？你覺得喂大佬呢啲？骨骼精奇啦， 即系等于你而家叫我去挑战泰神打场比赛啫嘛，即系等同自杀啦。 冇需要啊，但系你偏偏就系会咁样谂啦，心心态上你怯一截啦。所以我明白你头先讲话，佢可能同佢会爆房。一爆房嘅时候好啊，佢可能话好嘅。屌 你都敢去啦！ 你睇下喺铜锣湾行到每一间酒店。间间都两三千蚊一晚噶啦， 系啊， 你包唔包啊？ 咪系啦，我去澳门等专业人士啦。点？仲有一样嘢，嗰啲酒店未必系真系有房。你试过去半岛酒店爆房未啊？ 我未啊。 我话俾你听，话说咧嗰阵时，我有一次想去半岛酒店爆房噶啦。咁咧，你就咁走入去咧，半岛酒店咧，book房咧。原來佢會問你嘅，你之前有冇上網 book 定或者係呼一啲嘅agency book 啊咁樣嘅，佢會問你嘅。冇嘅話咧，佢會問一問你，咦喺邊度遊客啊咁樣樣，即係好禮貌嘅。 local 唔準不 book in 嘅咩？ 梗係唔係，即係佢問下你啫，冇話唔準嘅，呢個世界有錢就得噶啦。係嘛？咁即係令到你會覺得啊係喎，即係會問一問自己咯。 不過半島如果爆房，我就唔會揀佢啦。 但系如果條女揀咧， 因為半島唔係真係咁靚，即係如果你 佢 係 佢有幾佢而家有兩個有兩期嘅， 哦係咩？ 係啊， 有第二期嘅咩？半島？ 半島新起咗上邊啊 嘛，哦係咩？ 你唔知咩？ 我冇去過啊， 好耐啦。 哦，我唔知啊。半島我諗我佢啲房我都去暈曬噶啦，其實 係啊，半島有兩期啊，佢係重建過喺自己座大廈上面插咗一碌嘢插翻上去啊嘛。系啊，半岛有两 冇印象吓， 唔系佢新房 OK 噶，好靓噶。 即系佢唔系话唔靓啊，但系佢系嗰个味咧，系比较古典一啲。 系 系啊，你譬如话你要去爆房，你梗系拣 W 拣 W 嗰啲系 啦，迷幻啲咯。 系即系你嗰啲入到去，你觉得啊，今晚或者成个刘公子咁，你去半岛，你真系觉得 你戆鸠，你爆房，你梗系去圣地牙哥爆啦，屌你！ 你又去屌查泰莱夫人咩？ 哇！你仲記得查泰萊夫人攞個老虎啊？屌你！屌靈魂啊！已經係屌嗰個係意識，已經唔係屌個人。你居然講出查泰萊夫人？ 好啊，你就呢度啊，拜拜。